唱团 Round the World， 也叫做 Girls。 欢迎回来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阿丽，在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呢，为你送上好音乐。刻意的去查了一下啊，国际劳动妇女节，它的英文的全称呢是 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Day， 它简称是 IWD， 它是全称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在中国呢，我们称它是国际妇女节、三八节、三八妇女节，是为了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不过相信在今天呢，应该是商家们非常开心的日子了，因为一早就已经收到了很多商家的这些打折啊、促销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活动的信息啊，所以在今天呢，女同胞们也可以去犒劳一下自己，不管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的国际化的这个背景啊，要取得什么、纪念什么、贡献什么，但是在今天开心就好。两个地方可以来找到我：新浪微博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听了很多女歌手来唱的歌，下面呢要出场的是 Bruno Mars。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有点悲伤的爱情故事。那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全心全意的致力于一个不爱他的女人。那他的钢琴呢，就是唯一可以靠着哭的肩膀。来自于 Bruno Mars 这首 Grenade。

to me. Oh, when you're cold, I'll be there. Hold you tight to me. When you're on the outside, get in, you can get in. I will show you. You're so much better than you know. When you're lost, you're alone, you can't get back again. I will find you, darling, I'll bring you home. And if you want to cry, I am here to dry your eyes. No time, you'll be fine. You think I'd leave your side, baby?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that. Think I'd leave you down when you're down on your knees? 听到这首歌就是 By Your Side。 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快，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其实也会感觉到它真的是那种听起来很平静，但是呢有一些小的情绪小的伤感在其中的一首歌。最后的这首歌呢不希望再伤感了，要把一份快乐的心情送给各位。 Shine 这首歌，那也祝愿大家在今天有个好的心情，与同胞们有一个快乐的节日。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接着来听歌吧。 Just want to said I'm sorry, babe. I just want to shine. He's making you lose your mind. The water he's too far. 北京时间12点整。